守护健康的防线，你我共同筑造。 常态防疫有三宝，口罩要戴好，测温不可少，健康宝扫一扫。今天你常态了吗？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北京体育广播，听众朋友您好，接下来请听广播剧节目。 甘祖昌将军是我们开国将军，江西的老红军。我刚才看到那位老阿姨啊，就是我们的老将军甘祖昌同志的夫人，她今年已经90多岁了。我看到她以后啊，我这个心里就是一阵的感动。建国以后呢，他当了将军，但是他呢回家当农民。现在半个世纪过去了，看到老阿姨和甘祖昌将军一起艰苦奋斗过。